究竟终归到底，基督解，基督解，基督解，基督解。前基哈，基哈，基哈，基哈，基哈。声音声响，吉尔干，吉尔干，吉尔干，吉尔干，吉尔干。来金别，金别，金别，金别。正好，刚好，正然，经，经，经，经。表示赞叹，阿巴也，接，接，接，接。忧患灾难苦楚，周波论，周波论，周波论，周波论，周波论，周波论。忧愁发愁愁，周波灭，周波灭，周波灭，周波灭，周波灭。愁苦忧虑，周波死昏，周波死昏，周波死昏，周波死昏，周波死昏。柚子周福昏，周福昏，周福昏，周福昏，周福昏。水漾出来喷涌汹涌，周了昏灭，周了昏灭，周了昏灭，周了昏灭，周了昏灭，周了昏灭。提起念及，中灭，中灭，中灭，中灭，中灭。提示提醒，中不灭，中不灭，中不灭，中不灭，中不灭，中不灭，中不灭。常说起，常提起。准东别，准东别，准东别，准东别，准东别，准东别。常提起，准东别，准东别，准东别，准东别，准东别。停止，终止，中别，中别，中别，中别，中别，中别。故意的，有意的，招惹太，招惹太，招惹太，招惹太，招惹太，招惹太，招惹太。